当地和塔利班会面的时候，在所有会议提出的首个问题都是女生接受教育，敦促塔利班不要再等。他收到塔利班的承诺会给所有的女生上学。至于中学，塔利班只是容许五个省的女生上中学。联合国正是推动在全国范围实施这项权利。阿富汗的男生在大约四个星期之前已经获准接受中学教育，但是女生至今仍然未获批准。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预测本港地区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晚上天气稍凉，吹清劲的偏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天气稍凉，星期一气温下降至20度左右，今个星期中后期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66%，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每一张选票都承载住我哋对呢个地方嘅理想，同我哋对生活嘅愿景。一直以嚟，维护廉洁选举系你我共同嘅信念。我哋继续齐心合力，延续信念。创造更美好的将来，守法规，重廉洁，举报贪污热线25266366，维护廉洁选举，有你和 ICAC。 年代大剧呈现上世纪中国刻苦贫困，大江大河， 丧妻之痛刻骨铭心。韦春红突然向雷东宝表白，雷东宝会不会忠于自己的感觉呢？ 大江大河 晚晚睇国剧830，星期一至星期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与 CEO 对话2021转危为机， 香港电台第一台， 香港中文大学行政人员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合办。 今集的嘉宾是 雀巢香港有限公司总经理钟美玲。 即是每一个人在你生命之中出现过，其实都是你一个的老师。 与 CEO 对话2021转危为机， 星期日下午2:00-4:00， 香港电台第一台。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早晨，早晨，今朝广东广西啊，咁喺直播室里边咧有啊。海林有呢個岑日飛同埋馬恩智嘅，不過喺我哋開始講呢個題目之前咧，先提提大家啦，因為天文台咧係發出黃色火災危險警告同埋強烈季候風信號啊，咁啊打完一次風又打第二次，都幾煩喎。好啦，今日咧我哋講嘅題目咧叫做風水與科學，咁呢個都係舊題目嚟嘅咯，飛哥係嘛？ 堪輿學有冇咩説法？今年點解會係十月打風嘅咧？ 有啊，有説法嘅， 係咪？ 説法同天文台嘅説法又唔同嘅， 係咪？ 唔係而家話反咩離落現象嘛，係嘛？聖經現象嘛， 厄爾尼諾， 厄爾尼諾，厄爾尼諾 現象，地球暖化嚇， 係，咁啊，風水學又唔係風水同堪輿有咩分別咧？飛哥， 風水比較具體啲啦，因為堪輿就其實好講量度嘅，講地理嘅，風水係集中講嗰個風同水個關係，講氣。咁你嗰個風水個名稱係嚟自依個晉朝國博嗰個《藏經》，講係依個係御風周散，界水則止。咁咪變咗就係重視風同水個問題，要藏風，要聚水。咁但係你堪輿咧就勁啊！即係 睇陰宅陽宅嗰啲， 又變咗係好講嗰個地理環境， 係 咁就變咗你變咗我哋講風水變咗，而家主要講風水有兩派嘛， 係 一派叫形勢宗， 係 一派就叫理氣宗， 哦 啊形勢宗咧就講空間， 即係形勢就係即係形狀個形嗰個 形 勢。形 狀形，我哋而家咩環境咩形勢啊咁啊？ 哦， 但係你而家好多人講形勢都唔知咩叫形咩叫勢。 係啊係啊， 你講風水就有分啦。 係 風水講嘅千尺就為勢， 係 啊八尺就為形。 八 尺即係個勢個範圍大好多嘅，成個勢啊千尺。但如果你講形咧，就縮細咗啦，就八尺就為形，千尺為勢。咁、 哦、 啊，所以其實你要講咧， 即 係 劏房都有 八至千。 劏房都有形就系冇势啦， 系啊，你可以讲啲成啊， 你住间劏房， 你间屋本身咪个形，系佢话呢个劏房咁讲咩形势啫，八千都唔够，系嘛？所以你而家讲形，所以嗰个形势中咧，其实就主要系讲我哋所谓叫阴宅， 系 即系寻龙探月， 系 你讲理气咧，理气中咧就主要系讲呢个住屋环境嘅设计嗰啲叫做嗰啲阳宅。阳宅就 系 理气中，阴宅就系形势中， 哦， 就分咗出嚟啊嘛，系咪？ 喂，咁阿飞哥啊，你而家内地都系咩噶啦？差唔多半强制性噶啦，冇得入土为安噶啦嘛，全部都烧， 都冇噶啦。呢边人而家呢个个都火葬噶， 系啊，咁讲咩形势咧？ 讲咩祖坟啫？系嘛？ 一系咧就出海倒咗落去位置。 咁、啊、你而家讲设计，讲设计又讲明堂啊，讲呢个水口啊。咁你而家住劏房，仲有咩明堂计咧？你住个劏房何咧？或者一个住个巨宅个别墅咁，你拗个明堂要开阔，咁然后先有风水可讲啊嘛。住个劏房可咩风水啫？都有。都有些少呢、這個唔係啊，講呢、這個我個設計個嗱，佢嗰個 方向 個特色咧，你要大致上嚟分咧，風水係講時空嘅，咁啊形勢中咧就要重視空間，理氣中啊重視時間， 即係 話你其實兩者都要兼顧嘅，一個係講，一係講時空嘅學問， 係 啊，但係嗰個唔係科學嚟喎。我哋今日講個風水科學， 係科學，其實有啲係科學，有啲係藝術。 你可以用科學。 首先揾下海林講咩叫科學先。唔 係 嗱，呢、這個呢係、這個哦、真係好多人咧開口埋口又話科學呢樣嗰樣，其實佢未必了解咩叫科學。 唔係了解，而家 佢中意物理化學。 而家香港學生都明白㗎，因為你海林都學中學收過 free camp by 三科，你話 free camp by 物理化學生物依三科咧。其實是從西方傳入嚟的，咁佢哋啲學生修依三科嘅時候，我都明白，依三科都係一種好重要嘅嘢，就叫做實驗室， 係 做喺 lab 做啊，喺啲科冇 lab 噶，冇唔需要實驗，所以實驗咧就係實驗就係科學嘅其中一個重視嘅成分。咁實驗啊做啲乜嘢啊？實驗咧重視啊好多嘢係做量度，即係其實就攞數據，所以科學咧。其實有好多數據，而家西醫都好多數據嘅，血壓幾多、血糖幾多各方面，全部 係 數據嘅學問。咁你講風水咧就唔係科學嚟嘅，所以你咪講風水科其實兩樣嘢，兩個 system， 係 一個叫玄學， 嗯， 一個叫科學。 但喺古代可能就兩樣嘢比較有關嘅啦。 古代都係中國係科學係西方嘢嚟嘅，西方從阿培根開始，一定要大膽要小心求證，仲係依一樣嘢仲新，晚次講可以再講啦。又有科學仲有一樣嘢，而家係玄學冇嘅，叫做正藝。 系 呢个靠 proper 讲噶，你要话正艺人先至个科学先成立，呢个风水其实冇嗰个正艺嗰样嘢喺度，所以佢唔系一个科学，佢系一个玄学。但系玄学又唔系迷信喎， 系 你要知道呢样嘢，所以佢 嗱，呢个下一个问题啊，飞哥，你首先搞掂咗咧，咩叫咩正真同正艺其实好争好远噶， 系啊， 系啊，即系喺呢个。二十世紀初，我呢度又要講少少哲學啦，係嘛 ？Karl Popper 咧就係講正藝， 正藝啊嘛。 佢話科學咧，其實冚唪唥嗰啲即係通過實驗啊，或者用啲數據搞出嚟嘅嘢咧，咁你都係根據嗰啲數據做出嚟某一個定理啊，或者諸如此類啦。咁直至到佢證你證明咗佢係錯嘅或者假嘅，你話所有全世界所有天鵝都白色嘅，啊突然間我揾到隻黑色，咁咪證明咗你錯咯。所謂正，所以 Karl Popper 個 point 咧就係話，其實科學咧。冇得證明啱唔啱嘅，因為 Hugh 已經講過啦嘛，係、嘛？你太陽日日升起都好啦，你都唔 代表聽日一定升起噶嘛？ 唔保證嘅，你可以話，誒、我預測，哇！一定聽日都係太陽喺東邊升起噶啦，係嘛？但係你保證啊？聽 日太陽突然間第遲即順，你先發覺原來唔係嗰回事嚟嘅。 唔知啊，你宇宙嘅所謂物理定律可以隨時變噶嘛？即係等於我哋可能睇唔到啦。譬如話南呢、這個南北極可以調轉噶嘛？ 啊、突然間嗰、那個嗰、那個極 但需要好長嘅 時間咯，係嘛？即係喺你未曾變之前，你唔知嘅，你以為永遠北極就北極，南極就南極噶嘛？點知隔一段好長嘅時間，我都唔記得咗幾多年啦，都係以即係千年計啦。突然間，誒、欸、北極變咗南極，南即係北咧，你揾個指南針咧，北係指向下邊嘅澳洲嗰邊嘅，係嘛？唔同咗嘅， 但係古代嗰陣科學同玄學其實係咪同樣？ 因為未有科學， 嗰啲問題就係、是、阿海林，你知道嗱、嗯，你要你一定要講，你講風水與科學咩叫科學先？嗱、 嗯， 科學有幾個特質，科學嘅特質咧就一定要講精確 accuracy，、 嗯嗯、 一個精準或者第二樣嘢好嚴謹。有精准性、有嚴謹性，同埋佢有實證性， 可以 一定可以能夠實證到，唔可以得個講字嘅、嗯。所以你問題你講，你譬如話中國傳統所有嘢咧，其實e-book星相全部都係玄學，唔、 嗯、 係科學，包括中醫在內， 是 都係玄學，唔係科學。所以兩套你話中醫同西醫嘅分別咧，其實就科學同玄學嘅爭辯，其實是兩樣嘅 system， 你又唔可以話要。ban 一科，你可以話兩者兼顧啫，但係其實佢嗰個思想嘅構造啊，個、 嗯、 理據嘅構造係完全唔同嘅、嗯，啊，所以你咪嚟你講講， 唔係最慘係矛盾添嘅， 係啊，同埋你去舉個例，你話而家我哋中醫講，你講針灸，講、 嗯、 穴道，咁、 嗯、 你用西方科嘅講實，你講穴道， 我點 穴道？穴道係咩嚟㗎？解剖體揾唔到，你講經絡。哇！你唔該，你解剖個經絡在 咩？精細體，佢叫精細體啊嘛 ，subtle body， 唔係你可以解剖嘅。 啊，你要實證啊嘛，實證啊嘛。但係如果你唔夠精準，唔夠嚴謹，唔夠依個係數據化、實證化咧，嗰啲係非科學。嗰啲你可以用試圖用科學嚟解釋風水，但係風水本身嘅 system 唔係科學。 西方都有好多唔係科學嘅。 西方都有 啊，占星術啊，好多 嘅。其實西方都有一啲近似風水嘅嘢嚟嘅。 哦，有 係啦，譬如印度有 Vastu 啊 ，Vastu Shastra 啊，依個希臘有依、這個係咪叫 Germany 啊？即係佢亦都有一啲方向。係， 最初幾何都係因為。 但係依個可能佢係大衞。嗱，你講嘅精準性咧，精準或者精確咧，佢嗰個精確度啊，係個誤差率啊。是去到零點零零幾嘅，唔可以話你講風水嚟講，就算占卜都係嘅。占卜嗰啲人啊，佢話有七八成準，你都話好準好靈。但係問題你人嚟講科學咧，而家講神舟十三號翻落嚟，喂，如果你個誤差率係1% 啊，你個落點都唔同曬啦。所以一定要好精確嘅，誤差率少過零點一、零點零零幾嘅。 唔係最主要一樣嘢咧，就係你要講得出嗰個誤差點喺邊度。譬如而家疫情好簡單啫嘛，嗱邊一種藥譬如你打一個復興泰嘛。就是 BioNTech 啦，系伏必泰 ，sorry，BioNTech 啊，注意咗，你不同嘅疫苗咧，佢有个精准度啊嘛，呢、這个哦，你打咗之后，我几个月之后 check 你抗体仲有几多个 percent， 冚唪唥讲得出嚟噶嘛， 因为即系佢，因为你讲精准咧， 唔系， 你而家真系咁讲，而家香港而家好简单疫情，你话系咪应该打第三针？咁你話，哎呦，智利 OK， 咁你香港都人啊，香港即係西醫，即係科學訓練嘅。智利嘅數據唔 buy， 要攞香港嘅數據，係咪應該打第三針？ 中國人嘅體質 係啦，問題要咁樣。 而係話你中即係剩翻落嚟啊，即係你打完兩針之後剩翻落嚟嘅抗體有幾多嘛？如果你抗體好少嘅，得20% 嘅。咁你梗係要打第三針啦。 嗰個中國人嘅體質同依個藥物嘅即係中間嗰個化學反應嘅分別啊嘛。 所以即係你大家都記得啦，一兩個禮拜前又有則新聞噶嘛，話發明咗一啲口服醫呢一個新冠疫苗 啊 嘛，係仲講緊噶嘛。但其實你一睇啲數據，其實都未夠嘅，即係得幾百個人啫嘛，同埋仲要係西方人。即係佢試肯試驗嗰啲人，根本你點可能信佢可以醫到病呢？不過即係呢啲新聞咧，即係尤其是香港咧，真係我覺得咧，啲聽眾真係要小心啲啊！即係你上網睇又好，你聽睇報紙新聞、電台新聞都好，你要小心。凡係關於醫藥啊或者健康嘅嘢咧，你要小心，你一定要睇清楚究竟佢嗰個數據喺邊度，要科學化啲啊！ 退一步嚟講啊，一般嚟講，我成日都唔知道到底風水。 即係一般人嚟講嚇，由一個外行嘅角度去睇啦，風水就好似同啲買嘢啊擺設有關嘅。無論邊個系統，即係 Vastu 又好，呢個 Biogeometry 又好啊，即係任何嘅呢、這個即係或者中國嘅風水咧，通常咧喺一個消費者的角度咧，咁都係變咗係我應該喺屋企擺啲乜同買啲乜嘢嘢。咁其實後邊。即如果佢唔係一個科學，佢有冇有啲乜嘢？即作為一個外行人嘅話，佢有啲咩實質嘅根據 咧？嗱、啊，依個你我同你做一個簡單嘅解釋啊，海龍。成個玄學本身咧，佢基本上係一個黑箱作業。 啱啊，啱啊。 咩叫黑箱作業啊？嗱，你又唔可以話佢有個理推理模式，佢個黑箱嘅右邊。有樣嘢，然後佢依個黑箱嘅右邊嘅左邊又係一樣嘢，有個對應性。嗱，依個就好似有個推理啦。我咁都睇依度嗰度，但係究竟個黑箱裏邊係搞乜鬼咧？唔知道。站喺科學嘅角度咧，一定要拎個黑箱拆開佢，睇佢裏邊有乜嘢，然後先至叫科學。但係喺娛樂嚟講咧，唔使理個黑箱。總之個右邊係咁，左邊係咁咧 ，OK， 即係可以成立啦。即係話有個 sign。所以我哋講咩叫占卜咧？占卜個卜字咧，呢個占字點解？個占字係解 observation， 係觀察。 嗯、 你嗰個卜咧係一個兆頭，一個 sign， 一個符號。我見到呢、這個依、這個符號講到嗰邊嗰方面咧，我哋人哋根據收到一啲料，我然後就可以推論。咁但係咧，你問題就話科學就唔 buy 嘅。你譬如話你個中醫講，你中醫講，哇！你伸條脷出嚟。 嗯， 话见到阿罗海林你条脷好白，好白色，我就话啊你好湿， 嗯， 啊你有呢个湿，嗱西医冇湿，冇湿呢个咁嘅概念噶， 因为界定唔到嘛， 界定唔到，咁你一定要个何为湿，系啦，而家仲有一样嘢咧，你跟住就算你成立话呢个脷点白，点解会影响佢湿咧？冇讲， 嗯， 总之有个传统落嚟，呢个系一个 sign。白就是一個 sign， 所以我有一個推論就話由凡親利白就係濕嘅，但係點解由白色會同個濕有關呢？佢哋冇一個嚴謹嘅，又算有西方嘅科學嚟講，都要攞個數據濕成點，濕到幾多個 percent 為之濕。嗱，所以而家西醫咧，佢哋係科學嚟噶。譬如話點解你個腎有問題？咁你腎個腎小球個過濾率，梗係如果低過90咧，個腎有事啦。 唔 係，咁就好清楚啦。 最簡單一樣嘢就叫發燒啫嘛。 啊， 即係古人咧，你如果從中醫咧冇所謂發燒啊，你摸落去啊，佢興喎，咁咪發燒咯。但係咧，你有咗一個温度計到温度啦。嗱，呢個科學啦，用温度嚟度下，咦，你38度、39度喎，咁仲係發燒，係嘛？ 但佢有個精準。你嘅問題就算嗰個數據佢本身都 fluctuate 嘅，西醫嚟講佢都有個精準。以前我哋。60年代、70年代嘅時候，我阿 爸血壓高，我成日同佢量血壓，你清楚。以前嘅標準咧，血壓高就係140上壓，下邊90。而家改咗啦，而家130、80。即係佢都會變嘅，佢依家個數據各方面。 但佢有數據啊嘛。肥哥最緊要係你講科學最重要呢樣嘢啊嘛，即係話你摸落去個人興咧，唔係等於發燒嘅，你一定係要用個啊温度計走去度度。 而家過咗成日都量度啊，去飲啊飲。 乜都度啦。 飛哥，你頭先話咩要？藏風咩水啊？ 聚水， 藏風聚水，咁就冇得量度啦。乜嘢叫藏風咧？我藏咗幾多先係風咧？有幾多？ 唔係藏幾多就唔知藏有冇藏風，唔係有冇藏有冇風藏得藏唔藏到就知嘅。藏到就知嘅。 但係乜嘢叫藏風聚水咧？我都 藏風聚水就好簡單。你如果你所以有人。你如果你唔中用風水個名字，你將佢科學化風水，用科嚟解釋，咁啊李藥室咪係咯？李藥室就係喺嗰個中國科技與文明嗰度解釋中國嘅風水喎。佢改個名個名咧，你即係當堂我覺得風水話係好科學化，佢叫風水叫環境美學。 哦， 咁就唔同曬啦。嗱，你又可以從環境美學嘅角度，咁呢個問題咧，你就可以風水裏邊啊涉及用西方嘅科學去解釋嘅，裏邊係景觀學。就是地理学，是心理学，啊、 心 理 学， 唔系仲有气候学，嗱、啊，藏风 气候学， 嗱、啊，我又咁拣一外行啲去解释咧、啊，就话空气要流通， 系 嗱、啊，藏风好简单啫嘛、啊，你有啲地方咧，有啲屋咧，即系你即系打一个窗冇风嘅、嗯，即系打风嗰阵先有风嘅啫，空气唔流通嘅，即系一。咁嘅時候咧就唔藏唔到風流。 我自己有個咁嘅體驗喎，就係、是、咧我喺即係喺香港咧，其實咧香港係一個真係好舒服嘅地方。點解咧？香港有海風， 我發覺咧，我住有啲地方咧，我係唔慣，我成日講唔出點解我唔中意。 係， 原來就係 冇啲 五六點六七點嗰陣嗰個海風咧，會吹入嚟你嗰個皮膚嗰個感覺咧。 係， 依一樣嘢咧，原來你慣咗有依一個感覺咧。 嗯。 你住第啲地方，你係覺得冇咁舒服嘅。依個係我自己話，哦，原來 即係你，所以一定要住喺近海水嗰邊啊，海邊。 跟住我同好多由住喺海邊長大嘅人咧， 係 大家都有咁嘅感覺，啊，原來係咁樣嘅。 哦，梗係啦，佢喺嗰度長大習慣咗。 係依個係我自己唯一的感受。 你古代咧，其實好簡單，依個風咧，依個水就係水源。所以你話問題，哇，重視水源喎 ，OK 啦，你嗰種係重視陽光。重視依個係光照嘅問題，所以點解佢問啊？所以佢嘅風水裏邊咧，其實係你仲要講下地理環境，唔係你風水本身坐北向南， 嗯、 其實係適合北半球嘅， 係啊， 唔係南半球嘅。 即係澳洲就唔得啦。 啊，北半球咧，仲要向南咧，你嗰個暖風通常就係東南方，西北就寒風嘅，所以避開西北就多向面向東南或者南方。咁呢個係從地理學嚟講可以解釋到， 解釋到 但佢哋自己有 system。佢唔係用呢個地理學講， 即係人哋中國以前古代，因為好似睇歷史話咩定都喺邊度都係揾水源嘅啫嘛，揾邊度水源 講水源。你譬如舉個例，你譬如話你話你風水邊講，你依個坐嘅環境背後最好有個靠山。咁你問題靠山本身，喂，其實嗰個山咧唔係真係一個山，其實係啲實物，譬如話你個書架， 嗯， 都係你個靠山，都係有個後邊。咁梗係話你坐嘅位置背後冇嘢嘅。空荡荡，人哋行埋嚟拍下你膊头，你惊惊啊！问题你望住个门口，背后有靠山，你有一种心理上嘅一种安宁感，咁你依可以解释到嘅，根本你可以佢哋有佢嘅。 所以以前食饭都系噶，即系如果你屋企人数多咧，即系你一张圆台咧，家长一定系向住门口嗰个位系家长坐嘅，大家长坐嘅。佢一定唔可能係背脊向住門口 你佢有佢 system， 但你可以用科學解釋。譬如話你瞓覺嗰種牀睡房嗰種牀，唔好對住門口，梗係啦。你開咗門咧，你個女見到哇，海林你瞓得咁肉酸㗎，嗰方面你匿埋啊嘛要，你咪睡姿 唔使啊！你啲嘅蛇蟲鼠蟻都有喺個門口門罅嗰度躝入嚟㗎嘛。以前啲門邊有而家啲咁密嘅係咪先？地下梗有一條罅嘅門罅啊嘛，寒風都係㗎，喺啲門罅度攝入嚟啊嘛。 所以你可以從心理學，從地理學、氣候學，咁你可以解釋到佢點解要咁樣做，因為講水源、講陽光，咁咪 OK 咯，環境美學係 OK 嘅。係，不過即係其實而家你可以科學性，即係用啲科學嘅語言嚟解釋，就唔使再用翻古老嗰套講法咯。 係，咁你問題其實好多人就成日話。相信風水其實收少風水一樣好簡單嘅，就話依樣嘢可能都係用玄學，玄學係七八成就收貨噶啦。但係好簡單，好多人話個風嗰個屋宅個風水好唔好咧？最緊要你去到嗰個地方，你覺得舒唔舒服？即係個細胞，如果你我哋講玄學咧，身體個細胞可能有反應嘅，話俾你聽。你覺得周身唔聚財，咁你點解住嗰度啫？ 系 影响成个人嘅心情啊，所有内分泌啲影响啊，你觉得哇好舒服喎、啊，各方面，其实个身体话俾你听，嗰个系好嘅风水。 所以首先，但系首先咁，你去睇之前，应该个人嘅心境系平静。你已經一路嘈啦，同老婆嗌完一大輪交，或者同個仔又嗌完一大輪交，然之後去睇樓啦，咁你又嘥氣啊！ 但係 你個人燥咗啦嘛，你睇樓嚟做乜咧？ 其實有一樣嘢咧，就是、你唔相信自己嘛，好似阿馬恩倩講，你個心好怒嘈。有一樣嘢其實我哋出 check 風水都 check 到嘅。带只狗去，嗰只狗咧， 系啊， 嗰只狗去到嗰度咧，个风水唔好地方，个狗不停吠嘅。 啊， 咁你话只狗点样吠啊？ 唔系， 佢俾咗个 message 俾你，即系话嗰度风水有问题，你可能唔知。 因为一样嘢咧，就系狗嗰个感觉系比人大好多嘅。嗱，譬如话狗嘅嗅觉咧，又系听讲话，我唔知真定假。但話咧，即係一個 kilometer 外咧，佢聞到嘢嘅。即係譬如你係佢嘅主人咧，佢距離屋企啊一公里啊，佢已經差唔多聞到你嘅氣味，佢知道你翻緊嚟噶啦。 我有盤生意喎，咁可以幫你借隻狗去睇屋，係咪啊？ 係啊， 你睇慣要睇慣屋嘅狗喎。咁所以佢咧唔單止係嗰只狗啊。是看你想住的层楼他整栋楼他都闻到东 西。我依有个古仔是一个香港的地产代理的高层。我一次去到演讲他们跟我讲的。我不那间啦。这个地产高层就在新加坡靓嘢。他在新加坡卖个豪宅。 咁你話如果個豪宅啊空宅咧，就要打折嘅，可能成七折嘅，六七折嘅，因為豪宅空宅。但係佢根據所有嘅批文文件係唔係空宅，所以同嗰個買主講唔係，結果買主帶只狗去， 一萬 隻狗狂吠，所以個買家咧就要查。結果查到那間豪宅的20年前有人照驚死， 哇， 所以他就賠了， 這麼厲害， 個地產高層要，他說他們要賠啊，領嘢啊， 我以為那隻狗聞到即係樓下有人藏屍添，唔係真得㗎，你不要說啲狗，啲狗真係得㗎， 啊， 即係你可能真係即係早幾層或者落幾層有人即係藏咗屍，未曾發現屍體，未曾報到警，就唔係空宅啊嘛。但佢可能聞到有問題嘅，呢個係真嘅。即係你要，因為動物嗰、那個那個感覺咧， 係啊，唔同咗， 係高好多嘅，比人靈敏好多，你唔能夠唔信佢嘅，係嘛？好啦，咁差唔多十點半咧，我哋又要聽聽新聞啦。咁先講講啦，大家可以喺 Facebook 香港電台廣東廣西之友嘅朋友嘅有嗰度留言嘅。咁今朝咧就有呢個岑日飛啦，有海林啦，同埋馬恩慈同大家講風水嘅。不過咧一陣間咧就我哋十一點後先接聽大家電話嚇，咁到時咧可以大家參與我哋嘅討論嘅。咁呢個時候休息一陣，咁聽聽十點半新聞先。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北部都会区在施政报告的大计，无论怎样都值得做，至于有没有计算过成本，他说很多内容需要进一步研究。香港过去有很多通过公司资本合作的经验，当局会全力推进。许正宇说，香港以往发展土地或者沙田新市镇，资本来源或者筹措方面来自多方面，不一定是全部来自政府，可以从私人资本或者是公司合营，不担心北部都会区计划资金不足，反而要找一个效益最好的方案，充分调动公家和私人资本。另外，许正宇说，希望尽快做到港股通，容许以人民币计价。如果内地投资者直接以人民币购买港股，可以免除汇率不确定性，同埋令到定价更加确定，提升整个市场效率，比人民币生态圈更加丰富，绝对是好事。韩联社引述南韩政府消息人士报道，韩美日三国的情报部门负责人今个星期初将会在首尔举行闭门会议，商讨北韩等的问题。报道话，与会的包括南韩国家情报院院长朴智元、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和日本内阁情报官龙泽裕超，将会是三人自今年五月以来再次会面。報道又說，除了北韓議題，三人亦都可能談到加強三邊的情報合作。意大利全國最大的意大利總工會在首都羅馬發起集會，要求政府解散早前參與抗議新冠健康通行證暴力示威的新法西斯和新納粹團體。主办单位说，多达10万人参加集会，示威者高叫反法西斯主义和暴力等的口号，要求政府采取具体行动，认为现在是国家在执行法律和宪法方面展示民主力量的时候。几千名反对所有工人必须持有新冠健康通行证的示威者，大约一个星期之前在罗马示威，部分团体突破警方防线抵达总理办公室，部分人就闯入意大利总工会的总部，警方拘捕12人，包括极右新法西斯组织的领袖。俄罗斯调查当局说，近期在叶卡捷琳堡市发生的假酒中毒事件已经导致18人死亡。调查发现，受害者都是喝了含有甲醇的酒，他们都是在今个月7号至14号期间购入涉事的酒。甲醇通常是一种工业用的有毒酒精，当局已经拘捕2名疑犯，涉嫌向居民销售非法酒精类制品。

但係咧，魏晉時期嘅玄學啊，當時嘅玄學叫做三玄，就講老子、講莊子同埋講易經，為之三玄，即係話討論老子、莊子、易經呢啲咁嘅人咧，啲清談咧係屬於玄學。但係後來咧，去到晚期咧，玄學嗰個定義其實已經改咗啦。就首先建於咧係1923年。中国曾经发生一场大的知识分子的论战、叫做科玄论战、很多所有知识分子的两大派，一派叫科学派、一派就叫玄学派、科学玄学派那边有、梁启超、这些人全部、还有一个张君迈、我们讲新儒家里面张君迈、梁启超，另一派呢就有一个地质学家叫丁文光，还有胡适、即两大阵营呢，大概就究竟问题就说科学涉及到人生观问题，当时期个玄学的定义已经改了，即是反正中国传统哲学文化这些一律用一个 term 叫玄学， 即是旧的， 所以我们有一个广义的玄学来讲，现在我们所讲的中国传统文化呢就不是魏晋那种，魏晋那种只是归于老庄和周易、叫做三玄，所以现在变成我们叫它概括玄学，玄学里面呢它都有它的推理的根据的、全部可以能够一边，像刚才我讲黑箱作业嘛，它就有一边是这样出现，另一边有这样出现，它然后作出一个推断，但是它里面的黑箱里面究竟是什么呢？中国人的传统就讲叫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但我们现在呢就说没有去到科学这么精准，总之我们呢譬如你看医生，我理得你是西医定中医，总之医好个病就点啦、就咁简单。我讲效果，我哋讲邓小平嗰个定律。 但系信风水啲人都可以咁讲噶，佢可以话我跟红顶白，我理佢到底呢样嘢有冇根据啊？总之吓，呢样嘢好似比较旺财，咁我跟住做。 因为佢本身咧，佢其实跟翻中国传统咧，佢其实里边有个所谓叫做我哋讲易经讲三才，讲天地人。所以我哋中國傳統有個講法叫做咩？叫做一命二運三風水、四積陰德、五讀書。咁啊，問題咧就話嗰個一命二運咧，命同運其實就屬天，風水就屬地，陰德同埋讀書就屬人。其實依個講法咧，一命二運三風水都係四積陰德五讀書都係一個天地人嘅組合。咁、你風水就講地咧就比較可以能夠比較掌握到，所以你變咗你講風水同科學咧，其實係兩樣嘢嚟嘅。不過你可以用科學嚟試圖解釋風水，其實更好一個題目咧，又唔係講風水與科學，係叫做風水與哲學。因為你講哲學咧，就變咗唔係科學啦。哲學咧，你譬如話我哋講風水裏邊個李氣宗，李氣宗係屬於我哋風水裏邊嘅福建派。风水其实有两大派，一派咧就叫做福建派，一派就叫做江西派。江西派嗰边咧就唐朝开始，唐朝出咗个好出名嘅风水大师，叫做杨云松。个云字系竹花头下低一个平均个均。咁呢个咧就系当时朝廷嘅御用风水师啊，后来佢离开咗朝廷宫廷之后咧。他就落腳點就去到江西，在那度咧，江西的地方我就一定要跟阿海林講講啦。嗰笪地方叫興國，高興嘅興，興盛嘅興，國家嘅國。你鄧小平其實下放去過那度啊？ 哦，係咩？ 嗰度喺近住江西嘅井江山，好多人去井江山咧，唔知道啦。其實興國咧有笪地方咧，直情成係風水寶地，差唔多係風水嘅朝聖地。如果你去江西，可能有機會去江西，你一定要去嗰度睇。嗰、那個叫三寮村。嗰、個咧就係楊雲松咧，就後來就落居落嗰度長住。所以變咗成為一個風水嘅一個祖師嘅一個風水，出咗好多風水師，就從呢個興國出嚟。咁啊，福建幫咧，其實我哋講風水嘅李氣宗咧，我頭先講風水與哲學咧，風水嘅李氣宗係好受呢個宋明理學嘅影響。呢個係大題目嚟噶，而家好多人講宋明理學係冇講到宋明理學與風水。宋明理學與風水咧。里面就讲你，因为宋明理学讲你同气嘛，讲气嘅运作，你嘅规则啊嘛，咁啊，而家个风水咪嗰个理气中嘅问题，邵雍、邵康节都系属宋明理学嘅 嘅仲大師之一啦嘛，佢裏面全部都係講時間，講天光地支，講依個係五行，講方位，講成講時間，全部咧就形你形勢中唔同，所以兩派嘅 係 所以你見到呢、這個嗰、那個風水誒，呢、這個嗰、那個特色就唔同。 玄學其實好似喺中國某段時間，玄學都同佛學開始有交接 嘅。係你個呢個佛學喺東漢嘅時候傳入啊嘛。咁你叫宋明理學嘅意思就將佛學滲入咗去儒學嗰度啊嘛。佢叫宋所謂宋明理學，我哋叫做係叫做當時我哋叫做禮亞晚士可以分析啊。宋明理學咧喺英文嚟講咧 叫新儒學， 消失咗叫 neo-confucianism。去到我哋個老師嗰派咧，佢新儒學叫 neo-confucianism。neo 同 neo 係唔同喎， 係 咪啊 ？neo 同 new 係唔同喎，係有得分喎。 係即係傳統，我哋就叫佢哋做理學啊，或者道學都得，兩樣嘢都得嘅。 係 啊，因為佢注重咧，即係由孔孟講仁義咧，就轉咗去講天理啊、天道啊嘛。啊，咁啊， 咁佢加咗好多法學嘢喺度。 佢乜嘢都溝埋㗎啦， 溝埋有周易， 係啊，有道家。嗱，譬如好簡單啫，你太極圖説周濂溪啊，大家都讀過㗎啦。其實就中學而家都仲有啊，愛蓮説啊嘛，周敦儒啊嘛，即係周濂溪啦。咁佢嗰個太極圖説第一句就叫無極而有極啊嘛，以太極啊。咁呢個無極唔係儒家嘢嚟嘅，無極道家嘢嚟㗎嘛，係咪先？太極就即係咩啦，易經嘅嘢啦。咁你都可以勉強叫做儒家啦。咁其實嗰陣時候咧，即係你可以又分開兩派嘅。有派咧就係將佛學嘅，即係喺佛學嗰度學翻嚟嘅好多道理啊，諸如此類，就用儒家嚟包容咗佢，融合咗佢一齊。亦都有好多係辟佛嘅，認為即係佛教唔得嘅。譬如義情都係啦。 係啊，而家仲有一樣嘢啊，講起太極圖書，我差一不講啦。 係啊， 周濂溪嗰個太極圖書個原版啊， 係 多咗個自己嘅字係自無極而太極，然後朱熹咧就將個字拎走佢。咁其實個解法唔同，因為自無極而太極咧，個無極係一個欄嚟嘅， 係 由無極呢個欄去到太極另一個欄，但係去朱熹講咗個自己嘅字抽咗啦，無極而太極嗰個無極就可以變成 adjective。 哦， 即系太极系好无极嘅， 系 咁就冇咗嗰个无极嗰样嘢。 咁就另外一样嘢咧，就系嗰个所谓先后次序问题啊嘛。因为中文咧，梗系行先嗰个字系喺时间上先噶嘛。 啊， 唔同呢个英文，因为中文一般嚟讲啊，冇被动式嘅，系嘛？即系譬如话，我比佢后到达咁通常唔会嘅，佢先过我到达。通常中文嘅讲法系咁噶嘛，所以你自無極而太極，或者無極而太極都好咧，都係無極先於太極啊嘛。 係啊， 係嘛？無極先於太極就唔係儒家儒。 即係我哋而家講易經，未講到無極就係講宇宙，太極咧就講地球作為一個坐標，喺個宇宙嘅一個坐標，咁就變咗唔同咗啦。 兩回事嚟㗎。 一個係宇宙觀，一個就地球觀，變咗又唔同咗。所以呢啲係題外話，我哋就講呢個風水 話。我都唔係題外話㗎，其實 有啊，有關係㗎，因為你始終嗰、那個叫形而上學或者哲學嗰、那個那個背後啊，即係你風水學背後嗰、那個形而上學都係 風水嗰個理氣中咧， 即 係宋朝以前咧。就係通常講形勢嘅，係從呢個陽雲重影響。 係 宋朝之後咧， 就 講理氣多，所以宋朝出個大嘅風水師，香港人好熟依，好熟悉嘅，叫做賴布衣。 啊， 賴文俊， 係 佢係嗱，我哋要講歷史啊，佢係宋徽宗嘅國師。 哦， 即係去到即係北宋末期啦，已經 係 徽欽二宗啊，跟住到高宗啊。宋徽宗的国师，后来就我哋传闻就话呢个赖布衣就被秦桧陷害噶嘛。 咁佢系属于边个派？ 佢系理气啊，宋主要系以理气为主。 即系福建派。 所以其实我哋咧个传闻我唔知啊，我未 check。即系传闻讲孙中山嘅祖坟咧，就系你赖布衣揾嘅。 哦， 我啊， 哇，落到嚟中山咁远啊！ 系啊， 落到嚟中山咁远啊！ 唔系以前古代啊，好难讲啊！啲人好似可以去好多地方，可能到底系咪同一个人咧，都唔知道啊！ 其实嗰个成个宋朝嗰个风水师开个理气宗个祖师叫王级。 呢個就查有實據啦，呢個查有實據啊！呢個 係啊，呢個王級，呢個王級就係 個級字點寫啊？ 企人邊一個乙級嘅？ 哦，乙級個級，企人邊一個級？ 係王級。 即係我哋講緊咧係一個客相。同埋可能是幾個客相添，係咪啊？ 所以你唔講風水咧，嗱，西方都有風水喎。 係、嗯、啊， 西方嘅風水咧就係科學啦，嗰、那個係風水與科學，西方嘅點樣咧？啊，舉個例， 嗯、 風水咧就好重視選址，究竟邊個址掂，邊個址唔掂，好重視選址。咁、嗯、就有一間唔怕講啊，就話因為我哋做舉例啊，麥當勞咧就好重視。个铺位选址嘅地方，咁、嗯、就呢个嗱，麦当劳系咪靠中国风水先？唔系， 系 佢哋有个 team， 系、 嗯、 全部研究成个 team 咧做 research，、 嗯、 就点解我选呢个铺头做我哋嘅铺铺位咧、 嗯？ 就佢研究呢个地点嘅人流， 嗯、 有数据， 有数据 啊，然后研究佢嘅交通路线， 系 咪近地铁，系咪近各方面啊？呢啲全部都系西方式风水，计、 嗯、 人流、讲交通各方面，全部做嗰个 人口收入， 人均收入， 人均收入即系话住喺呢个区，你嗱、嗯、你喺深水埗开间麦当劳，同喺呢一个旺角又唔同噶嘛、 啊， 或者你去到 呢、这个飞哥讲紧呢个系一个麦当劳嘅生意学，即系而家好多嘅， 唔系佢系风水啊，佢选址嘛，风水讲选址嘛，佢就唔用中国传统嗰种话，点样边度藏风边度聚水唔讲，讲人流，佢就系讲选址。根據人流的數字，根據交通路線的數字，根據收入的數字，選了依家鋪位最正。咁但係有個地方嘅有間店咧，仲仲勁過麥當勞，就叫做 Kentucky Fried， 因為佢知道麥當勞呢個秘密，知道麥當勞係中咗咁多人力，佢以後就諗都唔諗， 喺佢隔離， 即係佢隔離，我就你喺邊度，我就喺隔離，所以你永遠就麥當勞附近就有間 Kentucky。 因為麥當勞其實麥當勞嘅老細都係講，佢話我哋唔係做快餐嘅生意，我哋係揀鋪頭，即係我哋係揸呢個地產嘅生意 ，location。 但你風水啊，風水重視氣啊。氣啊！我哋講其實氣咧本身咧就話水啊、 嗯、 水流咧，古代講水流啊，而家就講氣流。所以問題我哋而家講嘅水流咧，其實佢話講就講馬路、 嗯， 馬路都係講下個水流啊、嗯，都係講個馬路嘅形勢。你面向天橋咁都係嘅咁你水流咧，其實就好重視你嗰個鋪位嘅地點咧，就好重視嗰個人流嘅情況、 嗯。 人流多，你梗係啊，成日喺你鋪頭面前行來行去，過多都會入去幫襯下啦、 啊。你最好前面有個巴士站添啊，留意一下嗱。但係巴士站附近咧就有嗰啲嘢。 嗱，唔係巴士站， 唔係真係 嘅 喎。 一個風水好有趣嘅故事俾聽眾參考。我有個識得有個朋友係風水師嚟嘅，咁佢咧。就係其中一間鋪頭咧，突然間個生意就一落千丈 啊！半樣 咁就揾佢 睇睇， 咁佢話唔知佢搞過啲咩法術，咁啊跟住生意又起翻起，咁啊收人十幾萬 哦，即係 好貴噶嘛！喂，我同佢搞掂你個生意，你話十幾萬抵啊？係啊，你本來冇乜生意啊嘛，咁啊我哋就好奇問佢：喂，你究竟搞咗乜嘢啊？搞到人哋本來嘅生意唔掂，係唔掂？咁啊講就講出個秘密。咁你即刻知道風水裏面係咪科學呢、嗯、又唔可以唔望科學，佢有個道理嘅。佢就話： 我要聽 。你要聽啊！佢話依個鋪位嘅前面咧，點解好生意本啊？就係話有個巴士站，頭先馬士講咗。係 真噶，我唔係風水師嗰啲啊！ 你即刻講到啦，佢有個巴士站，所以聚集咗人流。 係啊， 但係。佢而家風水一落千丈啊！巴士站裝修，將個巴士就搬鬼咗好鬼遠。 好啦，裝修好搬翻嚟啦。 佢嗱嗱，佢個巴士站係嗰個一支棍啫嘛，臨時啊嘛。佢話你搞乜鬼？半夜三更將佢叫做拉近啲。啊，話依個十幾萬真係賺得熱啦真 係。其實唔使睇過兩個月咧，裝修完之後咧，佢一樣會好翻。 係啊，佢唔知啊。 巴士站搬翻嚟啊嘛。 佢唔知啊，佢個人流啊嘛，人流個問題啊嘛。係啊。所以你依度。 好緊要㗎，即係你巴士站附近咧，你就反而即係某一類鋪頭你應該開嘅，就係呢啲食店啊，或者買啲便利店啊，諸如此類，即係嗰啲，你就唔好喺嗰度買開珠寶店喎。 啊， 點解咧？ 梗係你邊個人再去巴士站附近珠寶？你睇下留心下。 你話人如果仲有一樣喎，你如果你同我講風水，你講人流咧。 仲有兩個有兩個悲嬌片，一個叫來水，一個叫做去水，即係水流啊，有人流啊。究竟佢係來水定係去水咧？ 哦，抽完啦。 咁就抽完啦。你邊分辨邊個係來水，邊叫去水？嗱，我自己親身有個經歷，我係好體會到來水同去水個問題。就話我有次咧去緬甸旅行，就參觀一個佛寺。咁啊要坐船嘅，坐啲即係依天渡海輪咁啲過去嗰度，然後上咗岸，然後上個佛寺上去。咁我就參觀啦，奉行寺上岸佛寺嘅途中咧，我經過好多小販啊嘛，買賣擺設啊嘛，咁就見到一件古碗，一啲古代啲磬嘅各方面，我覺得幾好，想買。我問佢幾多錢，佢話$20。咁我就諗，依冚唪都係開天殺價啦， 兩蚊， 我就兩蚊嚇，啱好啊，買一次同我心理一樣，我還價兩蚊， 慢慢加啫嘛， 係啊，慢慢加啫嘛，兩蚊，喂啊，兩蚊美金咧，佢$20，我兩蚊啦， 哇，我都三分二啦， 你唔夠大膽啊， 係啊， 啊，咁呢問題咧，問題 咧， 佢又梗係唔肯減啦， 嗯， 係啊， 佢梗係估到我，切，我使乜咁快依你二啫，你一嚟要翻轉頭啊，好啦。果然我睇完个佛寺翻转头嘅时候咧，佢真系话$2，佢肯减啦，因为我走啦嘛。但系问题嗱，依个就系风水道啦，来水同去水。我而家系赶住登船啊，行前啲只船都开唔到啦，我都冇心情同你买$2，我都唔买啊。但系嗰时佢$2，我就肯定俾。 系啊， 即系佢$2，佢有得赚嘅。 系，咪甚至同你讲多两句都得噶。佢话$5，可能你都制 嘅。系啊 系啊，你唔止$2嘅，你同你讲得几讲，佢又减啲。 系 啊，咁你又加啲 啊嘛。威心似箭啊嘛，坐喺你都傻啊，即变咗呢个去水，唔系来水。 系啊， 佢话银包嘅颜色都有讲究。啊咩红色嘅银包咧就系去水嘅， 呢样嘢 咁啊绿色咧就聚财咁样，好多人咁样讲喎，即系啊， 即系你要俾个科学解释佢啊嘛。嗱，风水里边咧仲有个名词，好多人 skip 咗啊，唔知啦。叫就而家好多人咧就喜欢讲门口有水，水流啊嘛。咁啊面对嗱面对海，所以咧好多人知道嗱风水学有个 term 咧。其实好多人惊嘅，叫做血盆照镜。 哦， 你惊都听到惊啊！ 系 啊，血盆照镜话嗱，如果你个住宅就面对海景，海离你好远咧就 O K。但系如果你喂我唔好面对海，我面对游泳池好唔好啊？咪边有海啊，有水啊。咁或者有啲人咧个花园度整个水池，水池嗰啲咧，花园嘅水池咧真系血盆照镜。我就亦都親身經歷過一次，就我探咗個朋友住錦繡花園嘅。我探佢咧，就探佢嗰大概半小時咧，佢隔離屋度就出咗事，個細路就跌咗個水池浸死，即時出命案。 係， 係嘛？因為水池係有危險性嘅， 有 危險性嘅。你一失足啊，各方面就跌咗個水池就浸死，所以血盆照。咁但係游水池有乜問題啊？其實我哋用科學解釋咧，就話啲游水池你太近屋企啊，游水池當嗰啲光線射落游水池咧，反射到咧，影響你成個人嘅心情，殘住你。所以變咗係 我喺美國咧，有個朋友住喺美國中部啊，佢又係佢個老婆就話：，不如整個就喺花園度整個祠堂啊，聽落去好好咁啊，掘掘掘掘咗個祠堂，咁啊嚟咗一堆嚟咗一堆青蛙。哇！嗰啲青蛙咧個叫法係好似命案嗰只叫法，係咁樣咁樣好難聽。 唔使瞓啦，夜晚唔使瞓。 即係佢哋中國玄學呢種玄學裏邊咧，就好有種無論係道家好，就似易經好咧，佢哋好容易。你話佢冇科學冇根據，佢有佢就好中意用一個叫類比邏輯。 係 嗱嗰樣嘢唔要，所以風水裏邊講話你門口面前唔好種柳樹。咁點解啊？你問？佢咪类比逻辑，个楼系远噶嘛， 系 坐雨落嚟啊嘛，变咗唔得停噶嘛，咁你变咗又影响以形补形嗰种理论噶嘛，就 系 讲， 系 咁柳树就唔要啦。 哦，咪柳树仲好嘢喎，有个历史喎，飞哥你知唔知啊？就系话咧，即系啲洋人啊，啲欧洲人啊，喺中，因为原来欧洲系冇柳树噶，原本即系唔系佢土生嘅地方，就喺中国运咗去，哇，认为呢个正啊呢种树，正乜嘢咧？就凡系坟场都种柳树。你而家去係啊！你而家去歐洲睇下啲墳場咧，實係種柳樹，就係種柳樹喎。 點解咧？ 啊，佢好似係即係容易打理啊， 哦， 即係柳樹唔使成日即係搞搞震噶嘛，你唔使成日即係要去又除又清蟲又搞搞大測。第二咧就係 Willows 咧，即係嗰種佢嘅感覺啊，係完全配合到即係西方啲墳場，因為西方墳場大家知道咧，啲墳墓係。是平擺的嘛，擺在地上的嘛，不會像中國那些一個個墓碑堆在那裡的嘛，是不是？那你變成種些柳樹呢，第一有些陰影啦，即是你去墳場的時候，人都不用那麼什麼啦，即是你會曬的嘛，是不是？而且它是那種即是平地，即是那些墳墓啊，是打平擺在地下的時候呢，就很漂亮。唔係好似 Turner 都要，我唔記得 Turner 都好似畫過一幅畫，就係講柳樹嘅。係 咩？ 係啊係啊。 我唔記得喎。 係啊，尤其是咧，即係你知咧，西方咧就好興咧，喺以前啊，而家就唔得啦，就喺嗰個教堂後邊嗰個所謂 churchyard 咧，就係做墳場嘅。係。咩親近呢個咩嘛？親近呢一個神。 頭先我講到啊，就帶只狗去睇風水啊。 嗯。 如果冇狗咧，都有樣嘢可以做嘅。 係。 又可以有好多人用。 帶只貓啊。 B B 仔。哇！個嬰孩啊，去到嗰度喺度喊咧，就唔掂啦。佢哋可能有啲原始感覺啊，你啲人成年咗就唔知啊。B B 姐不停喊咧，又冇去，冇啊，啲人唔知。B B 姐俾個 message 俾你。 好啊，咁啊好啦，而家咧我哋又要聽新聞啦嚇。一陣十一點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講風水與科學嘅電話號碼係18723。好，咁而家休息一陣，聽聽新聞先。 有歷史學家估計死亡人數超過200人。天氣方面，一股清勁至強風程度的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預測本港地區部分時間有陽光和乾燥，晚上天氣稍涼，吹清勁的偏北風，離岸及高地吹強風。展望未來一兩日大致天晴，天氣稍涼，星期一氣温下降至20度左右，今個星期中後期有幾陣驟雨。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64%。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二零首先讲强风措施。港珠澳大桥有强风措施，主桥的中快线车速限制降到每小时80公里，而主桥的慢线车速限制就降到每小时60公里。不过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的车速限制就已经恢复到100公里了。另外，汀九桥有桥梁维修工程，直至到下午5点去屯门方向部分的快线需要暂时封闭，驾车朋友经过要留意了。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白沙湾码头一段车多，龙尾在康湖居。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和三号干线落车葵芳。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的时候是不可以使用手提电话或者佩戴任何音响的耳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期间，请大家持续恒常捐血。你可以致电捐血站，或者用 Hong Kong Blood 手机应用程式预约。捐血站已经加强防疫措施，包括定时清洁消毒，所有人必须戴口罩、量体温、消毒双手。而捐血者亦必须要申报健康状况及外游记录。在等候同休息区要保持社交距离。血库需要你，请即预约捐血。 一分钟阅读，加强慎用。读得更阔，听得更广。 有没有发觉我们已经来到一个 每日我们都会碰到大大小小的烦恼 眼泛泪光、啊、 大家好我是罗乃圈 究竟为什么孩子要 当中我最喜欢的故事呢 就刚刚好是 正是阅读一个时代不同角度的所在 大家好我是曾卓妍 一分钟阅读同你一起翻阅好书 港台电视三十一全新制作电视节目《知情识趣三十一初中生问答挑战赛》，主持 我是马俊伟。 边位可以火拍马俊伟主持呢个节目呢？ 我哋会海选六位大专生啦，我亦都希望用我哋自己嘅经验去带一啲新嘅朋友， 把握呢个机会，争取成为我哋《知情识趣三十一初中生问答挑战赛》嘅主持人啦！ 立即登上港台网站 tv.rthk.hk 报名啦！截止日期10月22号。 陈梅家其中一位创办人阿修感受到家人对佢嘅爱。 嗰单嘢就系话，我自己攞条锁匙入屋，咁啊就斩伤屋企人啊嘛，咁样。当我出翻嚟，佢哋唔告我嗰次都其实好感动噶啦。咁佢哋唔告我之后，跟住出翻嚟帮佢搬屋，咁啊佢新屋嗰条锁匙佢就俾翻我，你都俾有俾我咁样，我都好感动啊真系。 留意星期日黄昏六点新闻后，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 翻翻嚟，我哋今朝嘅广东广西啊，我哋嘅题目咧就叫做风水与科学。咁喺直播室里边咧，有岑日飞、有海林同埋马恩赐嘅。咁我哋嘅电话号码咧18723111。咁啊，欢迎大家咧打电话嚟参与我哋嘅讨论噶。咁啊，先提提大家啦，天文台而家仍然系发出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咁啊，连续打咗个几礼拜风，都唔好再打啦啩。好啦，咁我哋继续讲风水啦，同埋呢个科学嘅问题啦吓。咁嗱，即系讲起风水咧，我就会即系好多人咧，如果从科学嘅角度咧，就会谂起一个叫做 placebo effect 啊，即系话安慰剂效应。 系 咁咧，就系话大家知道咧，医学里边有啲系咁嘅，即系话你觉得病咧好。咁但係醫生驗嚟驗去睇嚟睇去，都你冇乜病、啊。 俾啲安慰劑你食唔講，咁你食 咗發現。話俾你聽係藥，咁、啊、你咪照食咯、啊。或者你做醫學實驗， 你就維他命丸嚟嘅， 諸如此類啦、啊、總之咧就唔係醫病嘅藥。咁但係你食咗之後咧，即係可能你一種心理病，即係心安理得啦。咁咪變咗你舒服啲咯。咁好多時候咧，即係你有啲所謂風水嘅擺設咧，會唔會係即係呢一種咁嘅安慰劑效應咧？即係嗱，譬如話你話有啲咩問題，咁我話擺幾個銀喺床下底，咁就或者喺張牀褥下邊，咁就可以解決到。即係你好難想像到究竟即係有乜嘢科學關聯啊！即係頭先我哋都會講到嘅，譬如話你選址啊、個天氣啊諸如此類嗰啲嘢，咁你都即係可以有個解釋噶嘛？係嘛？咁但係你擺幾個銀喺度，或者養缸金魚點樣可以擋煞啊？諸如此類即係嗰啲咧，咁你好難即係。好難去，就算我唔係咁嚴謹嘅要求，你有科學嘅證據啦。咁但係你都要即係個道理，你都要講得俾我聽噶嘛，有少少關係啊嘛。 咁有好多人未抱住嗰個心態，叫做寧可信其有， 係啦， 不可信其無。 係， 我就做咗冇壞嘅。你譬如話古代風水而家就冇咁嚴謹。譬如話你氣中裏面咧，我所謂叫做三事六要。你家居嘅風水設計有幾樣要留意嘅。第一就係你條大門。 係啊。 大門位置如何？對，第二一樣係你嘅廁所。 係。 廁所係藏污納垢嘅，即係我哋嗰啲邪氣各方面，你唔好喺個廳度對住個廁所各方面要擋一擋。第三樣嘅就係個廚房。嗱，呢個你講灶啊、灶位啊，廚房、廁所、大門。咁你大門咧，如果有外邊你個風水，你會冇揀嘅。你個外邊有好多邪氣入嚟，咁所以你問題，你我個安慰劑效應都好。所以我哋通常，如果你可以容許嘅話咧，你不妨喺你嘅入口度啊整個玄關。 個懸所謂懸掛嘅意思就擋一擋啲啲唔好嘅嘢，係你唔好啲氣一路咁衝咗入嚟，你個懸掛裏邊可以擺下鞋啊，擺下鞋櫃啊，乜嘢成嘅之類處理，變咗即係唔好直接入屋。咁你個懸掛，第二個廁所好緊要啊，就問嚟建築師咧，佢其實可以參考嘅。你個問題就話廁所係藏污納垢嘅地方，咁如果你根據後天八卦嘅方位咧，就最陰暗嘅地方咧。就是東北位的近卦，我哋所以風水學上講咧，嗰個東北位咧就叫做鬼門關， 係。 所以問題咧，你就最好咧就廁所就唔好擺喺你屋裏邊嘅東北位。咁就問題，尤其 係 如果嗰啲我哋啲鬼啊喺邊度出嚟咧，就通常就喺個廁所嗰個抽水馬桶嗰度，就嗰度會出鬼。所以你嗰度你要小心，唔好安喺你個滑跡嗰度，你咪避開東北位，你嚟可信其有，可信嘅。 第二咧，咁你實有個東北位擺啲咩喺度？ 嗱。東北位咧，你最好擺櫃， 士多房， 擺嚿，即係擺個衣櫃都得啦。 我知啊，即係你畫跡嗰個擺咩咧？就係擺 個櫃， 士多房， 士多房。 哇！ 嗱問啊，嗱如果有啲人咧，我問過好多朋友都知啦。如果有啲人咧話佢俾鬼擲， 係 通常佢俾鬼擲咧，就佢種床就喺個東北位。嗰度系鬼门关嚟噶嘛？因為俾鬼擲咧，所以你嗰個東北位咧，你唔好將床調咗，將個床擺咗個衣櫃。咁就變咗冇事咯，變咗你即係變咗避開嗰啲嘢，因為有時啲嘢咧，你有時風水啲嘢，你聽落去又講得好圓嘅。 係 啊，你個各方面，我以前咪有個朋友住豪宅，豪宅區間豪宅咧，就唔知點解就接二連三發咗好啲唔好老禮嘅嘢， 係 又病啊，又出意外各方面，咁就揾一個風水師嚟睇， 係 風水師個羅盤。佢就喺度到處 check 嗱，佢都有啲小羅盤嘅數據各方面嘅，咁啊 check 到，哇！你依間住宅啊，嗰條柱有問題，你條柱要喐下佢，咁咧問題就話就劈開條柱睇啦，原來嗰條柱裏邊藏咗把刀喺度， 哇！邊個咁陰功啊？ 裝修佬， 裝修佬， 原來個裝修佬嗰時曾經嗌過交，啲裝修佬都識呢啲嘢嘅，整蠱你喺條柱裏邊擺把刀喺度， 係 拎開把刀就冇事。哇！呢啲咪又係風水故仔， 係咁啊，通常啱嘅先一路流傳落去嘅， 係 即係你唔應嘅，攞咗把刀繼續病嘅，你就唔會繼續講。 係啊係啊， 係嘛？你話問題我呢個同睇相一樣嘅啫嘛。 要啱就啊係 OK 好準喎，呢個方面就 唔係因為嗱你睇相咧有一樣嘢嘅，就係話你人咧係有個心理嘅，即係話你遇到嗱通常你睇相即係有兩即係有啲需要睇相，好似你個朋友咁，我點解要睇風水咧？睇風水又唔同睇。相，不如我可能行过见到个睇相佬，我都会帮衬佢，贪个瘾咁，即系听佢讲几句啦。吓，但系风水唔系嘛，你风水第一，你价钱贵啲啦，又要请佢嚟你屋企周围走去揾个罗盘喺度度，系咪先？咁所以你风水通常睇风水咧，一定系有问题嘅，即系个人系带住问题去走去揾人睇风水。 不过而家你讲风水讲到个科学呢个，而家最近嘅。最有參考價值嘅咧，就有本書啊，海林唔知有冇睇咧？就係台灣大學嘅前校長李自岑，岑就係姓岑嘅岑加三點水，李自岑。李自岑咧係嗱，佢係科學家，佢係電機工程博士， 係 我聽過， 你聽過啊？咁佢最近寫本書，我一分鐘閱讀都有介紹，遲啲就叫做《鬧場的科學》。闹场就叫做 torsion field， 系 闹场嘅 torsion field 就系呢个五十年前俄罗斯嘅科学家咧已经开始研究，咁啊而家佢就变咗李自岑咧就研究咗呢样嘢咧，佢就根本就原来佢发觉到咧有个人咧已经好多讲好多闹场嘅嘢，而家都好啊，就叫做 Tesla， 系 Tesla 就系、是。发明交流电， 系啊， 即系我爱迪生嗰种电灯就用直流电啊嘛， 佢用交流电 先发觉。呢个 Tesla 咧写咗好多闹场，闹场系咩？闹场就系一个 torsion， 就话就讲到所有，譬如太极里边本身都有个闹场，就话佢系一个好似龙卷风咁样嘅气场嘅模式。啊，因为个龙卷风就喺度一个漏斗咁样。 系啊系啊。 不过咧，就中国人又叻噶，中国人老早讲到咧，就话北边喺下，南边喺上。佢而家个漏斗咧，上高开嘅阔嘅地方就系南嘅。 系。 下边南极就系入斗漏斗嘅入口。 北極咧就漏得個出口， 係 咁佢話成個樓上其實有螺旋模式，一個螺旋，所以你話講都講啊，佢話呢個螺旋呢、這個樓上本身咧，知你自尋講啊，就可以能夠打通陰陽二界，即係你可以去到靈界，靈界嗰度咧佢 check 到啦，佢用水晶 check 啊，水晶用水晶好大嘅能量喺度，你啊海林有玩過啦， 係 水晶裏邊咧就去到樓上，你話陰出現陰陽二界，原來啊靈界喺陰界咧。嗰、那個信息嘅速度啊，傳達信息嘅速度啊，係比光速快109倍，光速都極快喎、 啊。度到嘅原來109倍。 佢度到啊，個流長，所以佢話咧，你如果擺啱嗰個流長，如果你個風水陣形成嘅流長咧，佢、可以溝通陰陽二界咧，可以能夠用陰界嗰、那個。嗰、那個 message 影響個陽界，所以個風水陣點解可以有效？ 嗯， 所以你見到咧，而家我哋通常我哋講啲問題。你睇個風水陣，你睇屋企嘅擺設，你睇到各方面。如果嗰個擺設本身，你覺得佢有啲彎彎曲曲，有個流長，呢、這個要全部譬如左青龍右白虎，有個流長喐咧，咁你就變到你可以有個想像，佢有啲咁樣嘅均衡陰陽嘅均衡。所以我哋點解而家成日講話，哇！你睇屋買屋，眼鏡房係唔好嘅，因為佢根本係話兩個。冇一個問題，唔係對嗰塊冇一個曲線嘅感覺，兩個眼鏡框對到實咁樣就唔好喎、所以有個流長嗰種本身咧，你就可以發生到嗰個風水陣。所以話阿李時臣話，如果風水陣裏邊係有流長嘅，所以變咗發翻效應。你改變嗰個流長，改變嘅氣場咧就掂。所以阿馬恩賜，你都識嘅，不過依度唔提佢名啦。有個中文大學嘅教授啊，係你嗰家嘅，佢咧。就送風水送到十足嘅， 系 點解送到風水十足？因為佢好多年嚟都好恨有 B B， 嗯， 我太太又冇得生， 系 咁啊。後來見過叔一個風水師嘅朋友， 系 個風水師嘅朋友好簡單，佢就話擺一塊八卦鏡， 系 對住佢睡床嘅床底， 系 咁然後咧好快脆。有得晒， 壞人啦！ 通常唔係話張牀唔應該對住塊鏡嘅咩？ 唔係八卦 八卦鏡，八卦鏡， 八卦鏡， 八卦鏡。咁然後佢問題又可能佢因為依個八卦鏡會影響到佢個床上活動嘅氣場。 哦， 我哋送十足啊，因為無端端咁多年都冇生，然後一照照就生咗啦。 呢個瞓覺嘅方位好似好多嘅風水學都會講㗎嘛，嗱個頭應該向邊度啊？ 係啦， 睡房嘅大細啊，又話中國人話睡房咧唔應該咁大間啊。 係啊，你呢個問題你要講要對話個磁場啊嘛，即係風水都係講其實講氣場講磁場，其實裏邊有個規律嘅，其實就好簡單，你明白就叫做陰陽嘅和諧，要均衡，如果你個陰陽之間嗰兩種力量能夠均衡咧，其實就好過風水，所以你見到咧，其實我哋一講成日好多人講龍脈。好多人唔知咩叫龙脉噶，都无端端有条龙喺度啊， 似条龙啦， 啊，就系似条龙，佢条龙其实就话嗰个山势啊要蜿蜒， 系， 咁就叫做一条好嘅脉山脉，因为如果你唔蜿蜒咧，你突然间因为佢哋嘅假定，而家我哋科学解释咧，个山下边就有能量。 系一定有啦。 如果你突然间卜一声飙个高山出嚟，系喜马拉雅山，咁嗰啲能量咧就变咗唔均衡啦。你一定要下一条蜿蜒嘅龙咁样，咁慢慢去。啊，你见到入面你去有机会去茅山睇下，镇江嘅茅山嗰度啊，茅山嗰啲龙脉正到晕嘅。 系， 你睇哇，周围嗰啲山脉啊，睇到直系条龙喺度。啊，你见到。 其实好简单。就係、是、下邊嗰啲火山岩， 係啦，嗰啲氣 一飆出嚟， 嗰啲能量 係啊，係慢慢流，即係你嘣一聲即刻凍結咗咧，佢咪好突然咯，好似個懸崖咁啦。 係啦，冇錯。 但係如果佢慢慢經過長時間先至一路流一路凍結，一路流一路凍結，咪有條脈咯。 係一條脈， 即係咁解啫。 咁提高你周圍嘅能量都好正， 唔 係一個和諧嘅能量。 因為火山岩出嚟嘅泥土根本就好富庶、好肥沃嘅。 係。 咁你如果佢流得越慢，佢嘅面積越廣，嗰度咧所種嘅農產品就一定係正，就適宜居啊。 咪係咯， 唔係即係你古代農業社會嘅要求係咁啊嘛。但好啦，你去到工業社會又另外一回事咯喎。你明啊？你太遠移嘅地方咧又不適宜居噶咯喎，因為你唔夠好似香港咁，你平地少嘛，除非你填海嘅啫、平地少變咗我冇辦法起太多嘅屋，我裝唔到咁多嘅人口，裝到人口咧都太稠密。 咁你呢個城市又未必咁過癮㗎喎，係嘛？所以即係你風水學係因為喺古代一個農業社會裏面產生咧，咁佢有佢你嘅另外一啲理據嘅。 好似你講話，隨住時間會變㗎嘛，即係好似新加坡咁，本來係一個即係唔係好旺嘅地方，但係填咗海之後咧。新加坡就變咗一個好似個風水改變咗咁樣。 即係填下填下填下。 你個睇個山脈咧，你冇淨係睇個山喎，你真正睇風水。而家香港嘅風水咧，香港嘅農物從唔同山落嚟嘅，咁你要經鯉魚門過海，然後一路去到太平山， 上翻去。 咁所以你要睇咧，我睇過啦。我有個朋友就係攞曬政府啲軍用地圖睇，即係要抽乾曬啲海水，睇個海底下邊嗰個農物點走。咁你先睇到個農物噶嘛？你海遮住你唔知，你睇下佢點樣過完海，又慢慢上翻去太平山。太高嘅山唔好啊，大帽山就太高啦已經。 哦， 大帽山就800多米。 呢個用科學嘅方法嚟睇風水啊， 依、這個。其實呢個係 唔係用科學嚟解釋師徒？ 解釋，即、就、係、是，但其實呢個係錯嘅。即係香港咧，老實講，你即係歷朝啊，去到清朝之後啊，都唔係發達嘅喎。直至到1842年啦，割讓俾英國。但英國點解中意呢個地方呢？因為佢港口深啊，即係話咧，我唔理你咩嘢農物，而係話咧，你過海嘅時候咧，有足夠嘅深度啊，俾佢嗰啲戰艦可以入嚟，停泊同埋補充。佢要嗰個島就係要呢樣嘢啊，就係夠深啊嘛。 同埋風。嗰、那個貿易風佢點樣吹係會夏天同冬天啱啱可係啱啱係順住佢個船可以過嚟，唔係同埋可以。 其實就澳門係更加好嘅，但係問題澳門葡萄牙人已經霸咗啦嘛。咁、好啦，英國人要攞開一笪地方俾佢落腳咧，咁計嚟計去就要計香港。但係香港咧嘅風水咧，其實就唔利啊！即係你諗下，幾千年都未發達過㗎，係即係屯門叫打過一場仗，咁啊呢個南宋啊皇帝咧就快死啦， 嗰次捱門， 咁其實係冇風水㗎喎，皇帝喺嗰度死有乜好啫？係咪先？即係話咧，皇氣都要喺呢度收啊！咁直至到因為個港口夠深夠闊，英國佬先至嚟到攞咗條殖民地，攞咗條殖民地之後咧，香港先有得發展啊嘛。所以唔關條農脈事，而係關個水事啊嘛。 咁唔係啊，馬恩次嚟講。風水又講天地人啊嘛，因為英國佬然後先搞到香港咁旺啊嘛，如果英國佬就唔掂啦。 唔係，即係你未發， 可能係唔掂喎。而家依個 係啊，你因為你太即係你中國咁多地方，點解要發展香港嘅？即係佢嘅好處就係因為佢有國際性啊嘛，即係佢向即係人哋嗰啲外來嘅人啊，或者外來嘅貿易又好，外來金錢都好，喺呢度停一停係有著數啊嘛。咁你唔去吸引外來嘅嘢，而即係你歸翻本土有乜用？因為冇用嘅。 不過阿班子，你必須要加埋一樣嘢。香港唔係當年鴉片戰爭英國佬要各樣嘅 first choice。 嚇 ！First choice 係舟山群島。 嗯。哦， 清政府肯死人都唔肯俾。 係。 咁然後個 second choice 先係香港。 係。 唔係 first choice。 舟山係同佛教好有淵源 嘅。咪普陀山嗰邊咯， 咪 寧波嗰度咯，嗰度好勁啊！嗰啲群島成過萬噶， 係 唔係過千就過萬嘅？ 又係啱佢咯，即係啱英國，因為英國嗰陣時最緊要咧就係海道要通啊嘛，佢要做貿易啊嘛，佢唔係淨係在乎你中國，你以為佢打鴉片戰爭淨係因為想謀你中國啲財富咩？唔係啊！啊！佢要接連呢個印度同埋呢個東南亞同埋海上嘅貿易，所以佢最緊要嗰度啫嘛。如果唔係，佢割大塊地出嚟都黑啦。你大塊地俾佢，佢都唔要啦。嗰陣時係嘛？如果 同埋佢見到澳葡萄牙攞咗澳門，就近我攞埋一齊啊，都係有 Jackson 舟山都近啊嘛。嗱，你又唔見佢去上海度攞塊地或者攞個地方，佢唔會噶。你明唔明啊？即係佢嘅諗法同你中國人嘅諗法唔同嘛。中國人覺得你打呢場仗，你就嚟蝦我，你就要我啲地方，你要我啲即係口岸啊，諸如此類嗰種。係佢要你嗰樣，但佢係嗰個口岸係英國全球貿易嘅佈局之一嚟噶嘛，係嘛？所以佢嘅着眼点同你中国人嘅着眼点系两回事嚟嘅。 我听过话佢哋嗰阵后屘要租呢个九龙，系因为佢哋话啊香港岛太多山，冇平地，打唔到 cricket， 冇地方打排球。 梗唔啱啦！呢啲又搵嚟讲嘅。其实嗰阵佢割让咗，其实要咗九龙半岛咧，唔系边有界界咧？ 系 所以佢租借嗰个系新界嘅问题啫嘛，系咪先？ 嗰條係北京條約啊嘛，英法第二次聯軍 1898年啊嘛， 係嘛？所以先有97啦，加99啊，189899咪97啦。 佢唔知道慘在兩年之後就義和團八國聯軍打到入嚟，係嘛？所以即係呢個風水當然你個解釋就睇你點解釋咯，啱唔啱啊？嚇，同埋根據你個即係政治啊、社會經濟嘅發展咧，其實係已經唔同噶啦。所以你風水學咧有樣嘢同科學係一樣嘅，阿飛哥，唔知道你贊唔贊成？即係話咧，你唔係拎住嗰幾本古書一成不變，因為你一定要跟隨個時代啊，跟隨人類嗰個文明嘅發展而改變啊嘛。科學都係噶。是不是即係好多科學都係㗎， 唔可以一本通書睇到老嘅，你一定要跟住個時代同埋跟住。 因為你係點樣啊？你因為風水用寫上科學咧，就風水就講好個佈局。 係， 所以而家林鄭，我哋特首施政報告咧提出個北部都會區。 係， 林鄭嘅構想係香港本位。 係， 你去到阿爺嗰度啊，阿爺就唔係香港本位，阿爺就中國本位。佢一諗咧。就谂成个大湾区， 系啊！ 你问题你而家林郑嘅施政报告冇考虑澳门嗰 part 啊嘛，中央一定谂埋澳门， 系 喺成个大湾区嚟睇香港喺整个大湾区个发展嘅领域， 系。 所以而家都阿林郑都开始有做嘢，其实佢成个你讲北部都会区啊太遥远啦，20年，最快脆咧，其实要谂嗰个咩，由依个元朗嘅洪水桥。去前海嗰段鐵路嗱，而家陳帆做緊嘢啦。 係 嗰段緊，因為問題個深中通道啊，深圳同中山個通道啊，2024年通車啊。 嗯， 你一定配合。2024年唔該你阿陳帆搞掂嗰段鐵路。 唔係你就 咁你就可以。 唔係你淨係搞段 鐵路係新嘅龍脈咧，可唔可以咁樣講？ 由 你佢氣流，佢係氣場、氣流、水流。是一個很重要的水流交通，我哋講話要先富利先搞，先講依個咩？先講馬路嘛。但係而家中國叻噶，佢搞高鐵。 係， 而家全國最勁嘅，全世界最勁嘅高鐵就係中國。 係啊，問題就係話其實鐵路咧喺19世紀就好重要啊，一喺嗰個對個經濟發展。而家20世紀咧又唔一，即係21世紀又未必係，即係唔係話佢唔重要，但係唔係咁重要啦嘛。 你喺美國最商業嘅佢冇高鐵。 系，唔系啊！佢 汽車文明， 系啊， 佢係汽車文明嚟嘅。 佢喺 冇車就唔掂，你住美國。 唔係因為佢成個即係國家咧，喺呢一個20世紀開始咧，尤其是30年代，自從福特發明咗車之後，佢就起嗰啲超級公路啊嘛。佢以超級公路為主啊嘛，佢唔係以鐵路為主啊嘛。 但係呢條路啊，好似行得比較盡咗少少啦。而家因為太過依賴公路，就冇咗鐵路，唔可以發展鐵路。 唔係鐵路，佢都有貨運，佢主要係貨運，同埋唔夠即係唔係運人嘅嗰啲係運貨嘅。你睇佢個 Amtrak 啊嘛，即係你人搭咧好舊噶啦，嗰啲冚唪唔翻新嘅。美國好多嗰啲基建咧根本都冇翻到新嘅嚇。好啦，咁啊，我哋電話號碼1872311，咁啊，聽完新聞之後，有興趣嘅朋友咧，不妨打電話嚟同我哋討論風水與科學。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金管局表示，负责营运转数快系统的香港银行同业结算有限公司进行系统维护的时候，遇到未能预见的情况，以致系统现在未能够提供服务。目前所有转数快服务，包括实时资金转账和登记转数快账户代号都暂停。发言人话，系统维护时段原定是今日凌晨2:45至朝早7:45，由于系统迁移和提升，未能够按时顺利完成，而需要启动后备方案，以致服务暂停的时段需要延长。预计系统将会在下午1:00或者之前恢复提供服务，恢复服务的时候会尽早公布。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一个活动致辞的时候说，今个月初发表的施政报告扶贫措施不多，而实施香港国安法和完善选举制度之后应该谋划未来，而更好的未来能够根本性改变贫穷的状况。他又说，本年度社会福利的经常开支增至1057亿元，成为目前开支最大的范畴。又提到在施政报告提出出年下半年合并普通和高额长者生活津贴，划一派发3815元，并采用普通津贴的资产上限，以及在下一个立法年度修例落实取消强积金对冲等。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发言人说，因为感染入院的克林顿持续有好好的康复进展，将会在南加州的医院再留医一晚，预计当地星期日可以出院。发言人说，75岁的克林顿精神好好，一直有家人和朋友陪伴，并观看大学美式足球比赛。克林顿一名助手在医院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说，克林顿的泌尿系统受到感染并扩散到血液，病情正在好转，从未出现过可能危及生命的情况。虽然他入院的时候入住深切治疗部，但是没有接受深切治疗。联合国一名高级官员说，阿富汗塔利班很快会公布一项的框架，以容许当地的女生上学。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副行政总监说，几百万名阿富汗中学的适龄女生连续第27日失学。他一个星期之前到访当地和塔利班会面的时候，在所有的会议提出的首个问题都是女生接受教育，敦促塔利班不要再等。他收到塔利班的承诺会给所有的女生上学。至于中学，塔利班只是容许五个省的女生上中学。联合国正是推动在全国范围实施这一项的权利。阿富汗的男生在大约4个星期之前已经获准接受中学教育，但是女生至今仍然未获批准。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晚上天气稍凉，吹清劲的偏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天气稍凉，星期一气温下降至20度左右，今个星期中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64%，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讲一个渡轮消息啦，咁就係因为风浪较大，现时呢富裕小轮由屯门往返大澳嘅渡轮航线终点站由大澳改为沙螺湾，咁就係因为风浪较大，富裕小轮由屯门往返大澳嘅渡轮航线终点站由大澳改为沙螺湾。咁另外呢，有加班直航往返屯门同埋大澳嘅，屯门往大澳有11点同埋12点两班，大澳往屯门有2点45分同埋3点15分两班。乘客记得要特别留意啦。在隧道方面，洪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洪隧的九龙入口呢，即有少少车龙，龙尾排到理工湾位。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到去油塘近九龙湾港铁站一段是车多繁忙。在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车多，龙尾排到白沙湾码头。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和三号干线落车葵芳。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加分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用打针，喺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今次这份施政报告创科都是不少都跟土地发展用地有关系。创新及科技局局长施永恒， 我们自己香港因为不同的限制就未必做得那么好。那今次呢，北部都会区新田科技城提供了额外土地支撑我们业界发展，亦都可以令到我们跟深圳的协作就更加有效。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边个话人老咗生活就会失去色彩？长者嘅生活其实可以活得更丰盛。 为咗建构一个年龄友善嘅城市，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推出赛马会灵活城市计划。 计划涵盖房屋、交通、公民参与及就业等等八个范畴。 想知多啲，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一台《开心日报》手下留情时段内播出嘅灵活城市资讯集。 翻翻嚟，我哋今朝嘅广东广西吓，咁啊，继续节目之前咧，先提提大家，天文台仍然发出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强烈季候风嘅信号嘅。咁喺直播室里边咧，有岑日飞、海林同埋马恩志。我哋今朝讲嘅题目咧，就系风水与科学。电话号码系1872311。好啦，咁啊，我哋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电话先。喂。 喂，早晨，早晨， 系早晨啊，伍生， 系你好，你好。喂，我觉得你哋嗰一开始讲咧，就话呢个科学咧就好讲求呢个工具啊、实验啊咁样。咁我觉得咧，呢个科学其实同风水咧，其实就唔系对立嘅。佢哋只系咧，即系睇呢个世界、睇人咧，一个唔同嘅一个角度嘅睇法嘅啫。即系嗱，你睇下呢个风水，我谂即系有啲你哋所讲，好似其实有啲似心，有部分可能系心理学啦吓。 嗯嗯。 即系其实咧。呢啲咧叫形而上嘅科学啊嘛，即系好似哲学。因为我以前已经好奇怪啦，点解心理学咧去到图书馆咧，就原来归类喺哲学嗰度喎？美国嘅 Congress 系啊 ，Congress 个 classification 系 哲学嗰类。我已经当时已经好奇啦，原来啲形而上咧，哇！原来易经有一句讲得好好， 系 嗰个形而上者谓之道， 系 形而下者谓之器，即系呢啲哲学啊、命理啊、儒堪舆啊，呢啲系形而上啊吓。咁啊，形宗教啊，形而下咧就系嗰啲科学喎、啊，原来就系啲吓。其实咧就系、是、你，因为你头先都讲个工具嘛，我觉得科学近代嘅发展咧，就系、是、不断系透过呢个工具嘅开发咧，去带领呢个科学嘅发展。因为你有新嘅工具，就有新嘅实验啦，新嘅论证啦，吓、 嗯、 冇工冇工具冇得讲噶吓。 系 好啦，咁透过啲工具咧，其实好多人赚到钱噶，因为就系呢样嘢。譬如你睇下而家啲 software 啊，好明显啦，你透过你开发佢 software， 你有咁你要俾钱佢啦，咁你要赚。佢都透咁样赚钱，但系形而上咧，纯粹系即系喺思想上嘅。 嗯， 佢咧就唔系好贵工嘅，因为你就算风水，佢都系有个罗庚，但个罗庚我谂同以前嘅冇乜分别嘅，唔好话罗庚即系唔同咗噶嘛，而家系咪先？ 系， 所以咧风呢啲咁嘅嘢咧，就唔会透过嗰个工具咧嘅进步咧，而有啲人去赚到钱。但系问题咧，如果你净系讲个气咧，即系我哋而家讲话呢个创新啊嘛，其实你唔喺个道嗰度咧有新嘅创新咧。个气咧系根本唔会有突破嘅，即系正如你以前唔系有天主教被即系呢个即系宗教被垄断被打破，根本你又唔会有文艺复兴啊，唔会有新嘅后来嘅开发噶嘛，唔会有工业革命噶嘛。所以跟而家咧，其实好重要咧，啲人咧，我觉得咧，我哋讲呢个风水啊，啲玄学都好咧，其实咧应该就住新嘅器物咧，有新嘅道嘅观念，新嘅呢啲咁嘅概念去开发出嚟。咁咧可以進一步咧就推動到咧新嘅器物咧新嘅形而下嘅科學嘅發展嘅創新。 好多謝你 嘅。兩個唔係對立嘅。 好啊，多謝你嘅電話嚇，我哋電話號碼係1872311，有興趣嘅朋友咧可以打電話嚟。 這個聽眾咧講其實就係好簡單咧。 係啊， 你譬如話而家。 鐵打醫生， 係， 佢都唔會，佢都叫嗰啲病人去照 X 光噶，X 光咪就係工具咯，佢會佢會排佢個，哎，X 光係唔得噶，佢都會幫，所以科學係可以補風水嘅不足， 當然， 而科學風水啲玄學裏邊有好多嘢係知其然而不知其所然，可以通過呢個玄學，因為佢哋唔知點解用科學咧嚟去發展，可以創新。可以進一步創新，因為你要明白針灸是什麼來的，那些穴位是什麼來的，究竟是什麼東東，如果搞清楚拆開那個開那個黑箱呢，其實進步很快的。中國人以前就唉算了，總之我醫 最緊要知道， 知道是掂就得，有效果就掂，做做不去打，不去鑽研，不去打破沙盤問到篤，那這個科學有這個好處。 我會說對於我來講呢，什麼是風呢，就是呢WiFi，如果沒有 WiFi 的地方呢，我是坐不住的。 還有一件事，馬恩士，我補充你剛才，你說剛才說如果香港的風水店，那為什麼以前這麼多年來送清都不掂呢？因為你問就證明不是。但有一件事就是你 skip 了的，就說其實剛才聽眾都說過了，風水裡面除了說空間，說那些風龍物，說時間，那為什麼我們剛才說天地人不是說英國人厲害，而英國人咧係攞咗香港之後嘅，啱啱香港嗰、那個我哋講《理氣中》裏邊講，陰陽五行，仲有講三元九運。咁就問題，英國人攞咗香港割據咗俾英國嘅時候，啱啱香港個運程係搭咗做三元裏邊嘅上元。上元就好嘅，到咗下元就唔好嘅。香港幾時係唔好呢？如果你計翻香港幾時入咗下元呢，就1984。中英談判的開始，一直是向下沉的，現在香港是越來越衰的，幾時會好翻呢？嗱，真係好咁啱咁巧，就一個一元就60年啊嘛， 係啊係啊， 下元就1984加60，就去到2044年，就啱啱林鄭而家嗰個北部大都會嘅20年就啱好啦，所以20年咧，香港又再起飛。你又諗住你 邊？唔係你最緊20年要整得好先得，唔好陣遲。 唔係，有時間得啦嘛。 時間去到2044年， 我知 嗱，你話上水就變咗6個太古城，新田就變咗16個科技園，你諗下，哇！依度即係全部，哇！梗係掂啊 ，rosy picture。但係依個係要到去翻上元。去翻上元，咁我哋就香港又再起飛。 我哋睇唔到啦，飛哥，嗰度快。 咁我哋可以安慰，後先嚟安慰劑嘛。 唔 係，安慰嘅新一代。 我哋一定要，唔係要養生啊！我下一次要翻養生，即係延長條命，睇下 廿年後香港就變化。 唔難嘅，而家 話俾叫阿仔啊，或者孫咧寫低喺個日記度先，喺個電腦啊，而家電腦好啊， 即 係廿幾年後都有嘅喎。 唔係，而家要帶定 BB 去睇呢個。而家去睇樓啦，係嘛？ 唔係嗰陣時未必係樓嘅問題。 即係你而家下院啊，下院1984就已經你即係中英談判開始一路咁樣。 不過咧，我又想補充少少，因為咧講到科學咧，我哋通常都講即係最點啊，叫最原始或者最基本就係培根講嗰樣嘢啦。通過觀察，跟住提出假設，即係胡適都係咁講啦。跟住咧就 小心求證， 小心求證，大膽假設。咁然之後最緊要咧就係實驗。咁而家唔係唔重要，但係而家即係帶領科學前進，一般嚟講咧。已經不是呢樣嘢啦，而係尤其是物理學已經是理論即係先行啊，即係等於愛因斯坦一早講咗個相對論，咁結果都要10多20年之後先至實驗，即係通過呢個睇即係觀察呢個知道，啱喎，即係光真係會彎過啊，係嘛？咁先有先至發現有所謂時空呢樣嘢喎，係嘛？但係個即係個理論已經走先咗好多啦嘛，係嘛？尤其是而家都係㗎，你而家講到量子力学啊，讲到嗰啲咩 量子纠缠 系啊，或者 Higgs boson 啊，嗰啲叫咩上帝粒子啊，即系嗰啲边个睇得到啫？冇人睇得到噶，系咪先？冚唪唥，你点样去求证咧？证唔到嘅，而只不过暂时嚟讲，即系都系理论先行，一早啊，几廿年前已经计条数，系应该有个 超弦定论啦， 唔系应该有个 Higgs boson boson 嘅，即系上帝粒子嘅，咁然之后咧，好啦，几廿年之后先可能要证实得到。你明唔明啊？咁所以其實即係而家某個程度咧，即係理論先行係啱嘅。 係， 咪即係中國風水咧，就理論先行咗幾千年啦。問題就係，即係你去到邊個位， 即係我哋要做。 中國人幾千年嚟都唔走實證嗰條路啊嘛。 而家都唔走啦。 而家唔走嘛。 而家點走啊？ 你實證咗就即係進步好快㗎。 唔係好簡單啫嘛。第一，你而家已經冇證明啊嘛。你唔信試下嗱，每一年過即係過年嘅時候，成日好多嗰啲命相啊、風水嗰啲書㗎。係 啊。 你冚唪唥拎曬出嚟，將佢冚唪唥，而家用電腦好容易啫嘛。過咗一年之後，睇下邊個準唔準咯。 冇人 check 噶咯，已經。 冇人 check 㗎。亦都冇人认证边一个， 嗰啲人就讲错啲，佢唔讲喎，佢只系讲佢讲啱嗰啲。 唔系呢个唔系头先我讲啦，就系话你去揾人睇风水嘅时候，你心里边已经有个问题啦。咁、然之后你最紧要一样嘢叫揾一啲解决嘅方法出嚟。嗱、风水咧唔系净系嗱科学可以唔讲解决个方法噶。我而家发现有种咁嘅病，新冠疫苗。喂，點樣對付佢唔關我事喎呢樣嘢，你揾另外一啲醫學專家走去，你另外一啲專家做啊嘛。但係風水師咧就唔單止要睇出個問題喺邊度，佢要講埋個答案點講喎。即係佢又要診症，又要做手術，乜都係佢。 咪但係佢個答案有冇效咧？依、這個咧就唔係一個。 唔係通常你唔記得嘅，阿海林，你揾啲風水師可能即係佢唔會淨係推薦你做一樣嘢㗎嘛。可能佢唔得啊呢條柱你剝爛佢睇下裏邊有把刀，跟住床咧又要移一移佢，一陣間咧又話嗰度要養條魚，一陣間呢度咧又話整個鏡。咁結果你其實係分唔到嘅，因為你點解咧冇所謂科學我哋講 control 噶嘛，係嘛？你每應該每一次只做一樣嘢，你一係咧就卜條柱，乜都唔做啦。咁如果卜咗條柱，發現把刀拎走咗，佢真係掂啦，解決咗個問題，咁就啱啦。但你又唔係喎，你可能除咗之外咧，你又話養缸魚，呢度又話擺啲嘢，咁究竟你做咗三五六樣嘅改動之後，邊一樣改動真係能夠？解決咗個問題咧，其實你唔知噶， 係啊， 即係從科學嘅角度嚟講啊，你話你點知啫？冇辦法知噶。 佢要我應該盡可能解釋俾你， 一樣，我唔理你個解釋啱唔啱，總之你係每一次其實只能夠做一樣嘢。因為你認為一定要做好似中藥咁啊，我要六樣嘢做曬我先得。 因為你科學嘅話，一你要有你要 有所謂 control 啊嘛，有個對比， 同埋你要 repeatable 嘅，你可以重複嘅。 系， 同埋你可以喺另外一個地方再第二啲人再做咧，依樣嘢咧都係可以，都係可以實現嘅。 唔係而家唔得噶啦，凡係中國嘅學問都唔可以 repeat 嘅，中醫都唔得噶。即係大家嗱，譬如你同我都可以話係肝熱咁先算啦。你去睇兩個中醫師，佢開嘅藥方完全唔同嘅。因為你嘅體質同我體質唔同嘛，佢嘅意思就係咁解啊嘛。咁佢有道理喎，你唔能夠話佢錯喎。 佢同埋佢寒，佢都話你寒都有分好多隻噶嘛。 係啊。因為佢咧就冇辦法有數據到，即係變咗咧，即係佢係唔會中醫係個完全係睇個別嘅，即係如果哲學嚟講咧，佢就話佢係睇特殊嘅 particular 嘅，佢唔係講普世嘅，所以中國人係唔能夠接受普世嘅嘢嘅 ，universal 係全中國傳統從來都冇嘅。 你呢個中國譬如中醫啊，係啊嗰啲叫 qualitative。到到西醫就 quantitative， 同埋 講數據， 同埋佢係要製一種藥咧，因為佢藥係要賣噶嘛，所以佢一定要90%以上嘅人食呢種藥都醫到嗰種病，佢先可以出嚟。或者因為梗有唔可能係100%嘅，因為有啲人體質唔同嘛，有啲人咧唔食得呢種藥嘅，佢有副作用諸如此類啊。咁但至少你有90%，譬如凡係越成功嘅藥咧，就係即係話99%啦。譬如這個阿士北靈噶嘛。即基本上 是，但係西醫咁樣嘅，西醫以前咧就當所有人都係一樣嘅，但係而家慢慢西醫都會話嗱，你有唔同嘅血型啦，你有唔同嘅基因啦， 係 咁就比較開始接近好似中醫或者印度醫學。 唔係唔同，即係中國咧係約到一個人啊，阿姐姐啊，你明唔明啊？你即係譬如我嘅藥方同埋阿飛哥嘅藥方已經唔同。 我哋退一步講啊，中醫同印度醫學咧，佢都會話你有唔同嘅五行啊。五行嘅屬性， 唔係，但五行嘅屬性係每個人唔同噶嘛。你唔能夠話俾我聽呢個，你話俾我聽，香港700萬人有幾多萬人有同一個五行屬性？ 你嘅血型同基因嘅 combo 亦都係每一個人都唔同噶嘛。 我知啊。 咁所以慢慢，如果可能係數據，以前我哋唔可以搜尋咁多數據，我哋唔可以收集咁多數據嘅原因係我哋以前冇辦法可以做到呢樣嘢。 唔係唔得嘅，因為中醫基本唔係中醫基本上咧唔係 isolate， 即係唔係孤立一個因素嘅。你睇下個中藥咧，乜嘢都有嘅。 唔係，我係講緊 你明唔明啊？所以你係你冇得大數據㗎，因為嗰張藥方咧係含有7-8種藥，甚至10幾種藥嘅，係嘛？咁你嘅時候咧，你就冇得搞㗎啦。 我覺得有， 你明白冇得搞 嘅。 啊，咁你覺得有？所以我好開心，我好開心。我希望你咧就唔係淨係講電台節目啦，你應該做呢啲研究，寫啲飛帆出嚟。 所以馬恩士講話要因人而異咧， 係啊， 用喺風水就好。你話你一講風水，哇！向西咧就唔好，西边 就 属金又煞气，但系问题嗰个人嘅八字就离西嘅，咁就唔同咗啦。 系啊，冇错、啊。 你话我哋话你住边区啊？有啲人住西区就好，有啲人住南区又好，啊、因为佢同个八字有关。所以其实你话睇风水就唔好纯粹话睇嗰个住宅好唔好风水，仲要睇埋你个八字。 唔係啊，所以呢個係 天光地支， 唔係呢個係中國學問嘅特點嚟嘅，佢永遠都係 particular 嘅。咁、 啊、 你從邊度知咧？從《論語》你係知啊。 啊 問人九十幾個弟子走嚟問孔子咩叫人啊咁個個唔同嘅喎， 係啊因材施教 係啊你啊光藝木立近人佢又唔知乜乜 愛人就算 啊 有個就黑肌服禮近人 係啦冇錯啦 嗰個答案係最深嘅，因為嗰個弟子問係顏淵，顏淵嘅質素 最 高 層次， 最高層次呢個就係講人嘅最高答案 係啊咁所以你睇中國嘅學問啊或者中國嘅思想咧，全部都係。個別嘅 particular 嘅，唔講要 universal 嘅，所以但問題就係科佢點解能唔能夠成為科學呢？因為科學咧係盡量 universal， 唔係講到100% universal， 但係有咁多得咁多，可能去到九成，可能去到八成，甚至四成五成。但問題就話、是、由希臘開始，柏拉圖同亞里士多德咧，佢已經追求話我要揾一個叫咩咧 universal truth 啊嘛，係一個普遍嘅真理啊嘛，唔係個別嘅真理啊嘛。中國人就唔係啊嘛， 唔係喎，阿萬字都有少少分別啊。你譬如西醫， 係 你俾佢話你個心有事，你個肝有事，佢就醫你個肝，醫你個心。 係 中醫就唔係喎 ，holistic 喎，成身計喎。 係 咁就變咗西醫就話：哇，我醫好你個胃痛，咁你個胃痛你食你嘅西藥引起你其他嘅副作用，佢又唔關我事啦。 係啊， 呢個係第二科計啦，佢一定要分科。 系， 佢系專科。而家西醫嘅特色係專科，但係專科就唔係全科， 唔 咁所以又唔同咗。 係啊，即係佢冇嗰個阿海林講咧，而家興嗰啲叫 holistic medicine 啊 嘛，就醫成個人啊， 整體治療 係啦，就整體治療啊嘛。但係西醫咧發展嘅時候咧，一樣嘢就係話佢對人啊或者對宇宙咧係有一個機器嘅世界觀。即係話你每一個器官咧，其實就等於一個機器嘅零件。 啊， 嗯， 哦，咁你個粒螺絲同佢粒螺絲一樣嘅啫嘛。係，佢話有少少分別，你個粒可能生多啲瘦，佢個粒冇咁生瘦。咁佢醫咧就係醫，佢當你一粒螺絲嚟醫啫嘛。啊，你睇，就算你睇呢個達文西畫嗰啲解剖圖咧，所有啲解剖圖都係嘅，冇特別嘅。 佢以前我會話以前西醫係嗰、那個到底係咪因為數據收集嘅問題，即係經濟學嘅問題？我電腦冇咁多人力，冇咁多物力。但係而家慢慢你就會見到西醫開始講話啊，我係我可以慢慢係基於你個基因同你個血液嘅分別去調整你個人嘅醫治嘅方案。你見到譬如話藥物去醫癌症啊、標靶治療。话佢都系慢慢系趋于个人啊， 系啊，但系问题嗰个药物本身系唔系为个人而设噶嘛，而系话即系你边种药物同边种药边样嘢跟边样嘢，就算你而家大家揾 DNA 都系噶，一般嚟讲咧，即系佢认为人所有 DNA 99% 一样嘅，争几系争少少唔同噶嘛，人同马骝都有98% 相同啦。 人同烏蠅都好似99%， 烏蠅又都90%噶嘛，所以即係你唔同嘅地方係好少好少啊。而你如果話中國人好嘢嘅地方咧，就係佢睇嗰最少嘅嘢，佢唔睇嗰90%嘅，佢係睇剩低嗰2-3% 嗰樣嘢喎。即係每一個人獨特嘅地方，每一個地方獨空間獨特嘅地方，每一個時間獨特嘅地方，甚至你講到哲學、講到道德、講到倫理、講到政治哲學，都係講獨特嘅，唔講普遍嘅。咁呢個咧就係即係中國學問唔能夠成為一個所謂普世學問嘅地方。你同佢講普世咧，完全唔啱中國人嗰種思維嘅，即係嗰種心理嗰種 mindset 啊。 我覺得呢啲係半杯水嘅問題，到底係個杯水係滿嘅，定係杯水係空嘅咧？咁我自己啊樂觀少少，我覺得慢慢中，即係依樣嘢係可以行近啲。 唔係，即係你個問題係你所謂行近啲咧，就係西學變得比較特殊。 即係話西醫嘅學問慢慢慢慢可以切，即係唔好當大家啲器官，我個胃係粒螺絲啦，而係能夠整體去睇個人，而唔係中國嘅學問變得更加科學喎。 我覺得兩邊都會慢慢。 我又唔覺喎，真係 互唔係可以某種程度可以互補嘅。 係係係。 頭先你話嗰樣，鐵打醫生都叫你照 X 光一樣啊，咪互補咯。 係 話都要驗下血壓㗎嘛。 係啊， 你冇喎，純粹話講講。 唔係醫學係進步咗好多，可以中西醫互補。 有一日， 但風水唔知得唔得喎，即係用鬼佬風水都係中國風水點樣互補咧？唔知啊。 終有一日，我相信中醫可以話到俾我聽個脾係乜嘢嚟嘅，乜嘢叫脾虛。終有一日佢會話俾我。 唔係啲人搞錯㗎，成日都尤其是啲後生仔咧，五臟六腑咧，中醫個。個定義同西唔係西方醫學嗰啲， 腎氣虛唔係你個 kidney 嘅問題，而係你嗰個成個泌尿系統出個問題， 成個系統， 成個 system 係嘛？你要搞清楚，好多人以為個器官 係啊係啊係啊，因為你體質都係同嗰個字啊嘛，個腎字啊嘛，嗰度閉啊嘛。 腎虧咁唔係話你個腎，成成講你個腎， 係 成你嗰個成個泌尿系統有問題。 掹咁食豬腰嘅。 肺虛，係你講係呼吸系統有問題，唔係講你個肺， 即係由鼻啊到口啊到肺啊。 佢係 system 嘅， 係成個系統都係有事嘅。好啦，咁啊時間差唔多啦嚇，咁啊預告一下啦，聽晚咧就阿馬鼎盛放假，咁我就請到阿文傑華同埋陶國章，就講翻有一次咧，我哋星期日其實講呢個題目叫生命影響生命嘅，咁就係因為即係臨時取消咗啦，改咗另外一啲節目啦，咁聽晚咧就係我哋星期一晚廣東廣西咧就講翻呢個題目，就係生命影響生命啊。好啦，咁啊跟住聽只歌啦，衛斯唱嘅叫做《一知半解》，咁啊今日多謝大家收聽，拜拜。 拜。 怎么说得就如望透那是恶与好大，仍然又对着我一丝一想一知半解，若并未感应我感受，别胡乱地为我猜心中底牌。 可不可听我说出经过？有谁在？